身皂带，多种的氨基酸，具体的好处啊，您自己去查一查。 哎，我们家孩子呢一直在吃这一款海参，就喜欢包馄饨，比我吃的还多呢。海参呢作为海鲜啊，它味道好得很，就是天然的味精，非常的鲜美。这一到换季啊，我就给他一天也吃一头，吃的时间长了，您自己就能看得出来变化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如果今天一盒要5000元呢，我也让您考虑考虑，但是今天呢699元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床夏凉被，这每一盒算下来只要524块钱。 看到手机尾号5213的朋友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说500块钱吃3个月的海参，这有啥好犹豫的呀？不就是自己一个礼拜的这个油钱吗？但是给家人吃3个月的海参，这家里人的身体难不成还比不上汽车呀？ 是的，你看啊，在理啊，这几百块钱咱们很容易就花掉了。但是今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带给大家的是身体健康的投入。吃一次海参呢10来块钱，孩子吃，老人吃，我们自己吃，全家吃起来，好食材有它好的道理。4007106108，4007106108，此次买3盒送一盒再送下倍的优惠呢，只有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可以享受了，再不买以后就没有500多块钱一盒的价格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说实话，咱们老百姓吃海参吃的就是营养，是健康。 是。 之所以选择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啊，我想主要是因为3点。第一是地中海的，常吃野生海参的朋友都知道，这地中海呢是海参的优生地之一，海参自然长得就好。第二呢是一级品的，所谓一级品指的是海参的含盐量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标准的，所以它的这个含盐量很低啊，这才是真正的营养价值。第三呢是野生的，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的珊瑚摩擦，营养聚集超丰富。第四呢就是今天的价格相当有优势。 对啊，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一盒要1999元，现在呢不仅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单盒裸价，而且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划到每一盒呢只要524块钱，每一根野生海参才13块钱。同时呢还有一床2米乘以2米3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送，亲肤柔软又能机洗，夏天当空调被用，冬天当床单用，一举两得。那之前的抢购会员价是298元，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3块钱不仅可以吃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呢夏凉被也是免费送您的。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热线已经全部满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211489035 37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如果此刻电话处于占线状态的话，请您一定多按几次重播键啊，4007106108，4007106108。毕竟花13块钱吃一头野生海参，这在过去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今天13块钱不仅可以吃上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海参福天进补，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活动了，各位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107.3 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大血管病的并发症。大血管的并发症主要是脑子、心脏和肾，当然其他的血管呢，因为糖尿病本身这种慢性代谢性全身性的内分泌性的疾病呢，它对因为对代谢糖啊、蛋白脂肪的代谢和能量的代谢有问题，所以它所引起的病变呢，跟单单的你就是高血压、就是动脉硬化啊、就是有点肥胖啊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呢，它还不一样，就是说它是全程的血管动脉硬化，而且所有的代谢都紊乱。在这个脑血管方面，糖尿病病人呢主要是缺血性的中风，缺血性中风呢占了 88%， 要是一般的比如你是高血压和其他病不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缺血性的中风比如脑血栓啊、脑梗啊、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啊，这些呢它都是占的比例比较少的多，它只占 60%。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脑血栓的事情。脑血栓呢，它是脑部血栓形成的一个简称，主要是它是在脑动脉内膜病变的基础上，然后血液粘稠度又高，血流又缓慢，然后又有心律失常，特别是有房颤等等这些因素，就使这个管腔狭窄闭锁，就成为脑的供血区域局部的缺血缺氧坏死，所以就引起偏瘫呐、或者感觉的障碍啊、语言不利啊等等，局限性的神经功能的障碍，它是一种非常多见的多发病和常见病。病情严重的呢，可以迅速的恶化，就出现意识的障碍，甚至于发生脑疝呢，也能够危及生命。脑血栓是在急性脑血管病中最常见的一类。脑梗和脑血栓的区别呢，就是脑梗塞是由于脑供血障碍引起脑组织缺血缺氧发生坏死了、软化了，进而呢就形成了脑部的梗塞灶，这样所引起的病变。一般呢它就是由于动脉壁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和其他因素造成的狭窄闭锁，然后局部就发生了脑梗。这个呢成为脑血栓，就是脑血栓有物质把它栓住了，血管不通了。第二个呢就是它身体其他部分的栓子，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很多部位都可以形成栓子，每个人身上都有栓子，只不过呢脑血栓呢心梗啊还有下肢的大血管的这个血栓的形成呢就比较多见。比如这个身体其他部位，比如像动脉硬化的斑块的脱落，或者心脏病伏笔血栓的碎片脱落，还有这个心脏瓣膜上的赘生物进入了脑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组脑血管梗塞，形成了局部的脑梗，成为 脑栓塞了。所以说这个脑栓塞和血栓、脑梗和脑栓塞它是互相因果关系的，所以呢它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但是在这个临床的实践中啊，造成脑梗的原因以脑血栓为多见。只有当年轻人，比如你有风心病啊，或者老人有冠心病啊，或者你有房颤，突然发生脑梗塞的时候，才考虑到了这个脑栓塞了。我们知道这个脑血管如果有栓塞的话，它必须有形成脑栓塞的一个过程。一般的来讲呢，血栓的形成啊，它是在血管壁本身有病理病变的基础上，然后呢血凝又有问题，特别是在老人啊，最发容易发生这种缺血性的脑血管病。第一个呢就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引起这个管壁的增厚，管腔的狭窄，然后呢管壁表面粗糙，失去弹性，然后血流呢这时候速度就比较慢，甚至于啊发生凝血，当狭窄的血管碰到它就发生了完全的阻塞，产生脑血栓一系列的症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血流的速度太缓慢了，血压过低，或者血液粘稠度过高，或者血中的脂质类的包括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啊特别多，血凝就凝固性增高了，就促进了脑血栓的形成。第三个呢，脑血栓的形成可以是动脉硬化斑块直接堵在这管腔上了，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斑块阻塞以后就并发了脑的血栓。在血管狭窄阻塞的过程中啊，常常可以产生一些新的小血管作为代偿，就是它有侧支循环形成了，所以它可以弥补啊供血不足。代偿性的功能性的侧支循环建立得好，就不出现脑缺血的症状。如果这个建立的不好，而且是你急性的发作，脑血栓呢就可以发生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那么我们在临床上脑血栓它主要形成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呢？一个特点是啊，脑血栓形成发生的年龄多在55到65，男性多于女性，他们是大概是2:1，但是70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就比较多了。这是一个特点，就是在发病年龄上一般是55到65。还有呢就是脑血栓的血栓部位的不同，它的症状的轻重和表现也都不一样。比如你发生在颈动脉，就可以发作时候头疼啊、恶心吐啊、意识障碍啊，可以这个对侧，就是你梗塞的对侧就发生偏瘫，感觉缺失或者是偏盲。有时候可以失语，就说话不清楚了。如果发生在最底动脉的这个系统的，多见于眩晕，伴有恶心吐啊，很像这个梅尼尔综合症的发作。第三个特点，脑血栓的形成常常是在睡眠或早晨醒来以后，发现一侧侧肢体不能动了，偏瘫。特别是你叫他起床一拉手，一揪他，沾了这个手拉起来，他腾一下就掉下去了。这时候啊就发生了这个睡眠中的中风。所以这个脑血栓形成在睡眠或早晨醒来时候形成的偏瘫呢，就称为是半月卒中。这是因为在睡醒以后，特别是后半夜血压下降的比较明显，血流动也比较缓慢，所以脑动脉硬化的病人这个时候啊特别容易发生脑缺血的一些症状出现。可见血压过低也是脑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之一，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脑血栓的特点是促进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非常非常多，比如高血压就是首要因素。因为它加速动脉硬化，损伤动脉的内皮细胞的结构，使得血管的渗透性增高。这样呢，高血压的病人一般啊，血脂容易高，胆固醇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上，形成这个血栓。其次呢，就是重要的附加的危险因素，比如你糖尿病。当然现在因为糖尿病啊，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多发病、高发的一个病了。糖尿病的本身，它本身呢我们就讲过，糖尿病跟高血压亲哥俩双胞胎，所以呢它跟高血压所引起的这个后遗症和所引起的并发症呢又都是相通的。但是因为血糖不正常，因为有糖尿病，它就加一个更字儿，所以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 还使得血液就成一个高粘状态，血小板的聚集率亢进，就造成血栓的形成。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像家族的遗传因素，特别是祖父母、父亲母亲这个直系亲属之间有这个脑血栓和脑血管病的家族更得注意。还有就是吸烟啊、体力活动少啊、肥胖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容易发生这个血栓的形成。当然在整个来讲啊，整个这个发生脑血栓的人来讲，40岁以上的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这个有这个国内的学者就报道225例，大概的平均年龄在59.4岁，然后40岁以下只占7例，40岁以上占了213例，占了 96.8%。其中呢50到70的占了139例，所以就整个就占了63%。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年纪大，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形成脑血栓，而且呢有家族史的，还有刚才我说的刚那些危险因素的，那都是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你既要控制血糖又要控制血压，否则的话你这个中风啊，就更容易来找你。不管是脑中风还是心梗，那这些呢都能够因为你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它发病率呢就会比较的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这个生物体呢它跟其他的菌类是不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而且营养综合性非常丰富的一个物质。你比如它除了有这个灵芝多糖啊，这高分子水溶性的，这是它的主要成分，然后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那么这是它的最主要的药理活性强、药理活性全面而且作用非常确实的一些物质，再加上腺苷啊、腺苷类的衍生物啊、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那除了这些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一些物质以外，它还有18种氨基酸，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8种，再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 B1、B2 和 B6， 这都是在我们身体里非常需要的。还有维生素 E， 再加上14种微量元素，它那个元素啊跟我们身体里的比例大大非常接近，因此这些物质啊有些又都是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那么吸收了以后，这些物质就能有效地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然后呢就使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各个器官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生理功能正常，而且互相器官之间非常协调，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所以现在就说这个灵芝啊实际上是在我们人体达到平衡稳定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而且它基本上所有的人用了以后，用的时间越长，它所体现的对我们人体整体的双向调整的功效就更加的明显。而在这个糖尿病病人呢，灵芝用了以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这个灵芝多糖水溶性高分子，它能够啊减轻二型糖尿病病人发病的过程，调整人的新陈代谢，修复自身，它可以恢复自身修复胰岛的 B 细胞受了损伤的能力，然后就促使这个 B 细胞啊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好的胰岛素，这样减轻胰岛素抵抗，恢复血糖的稳定，还可以协调各个器官之间的平衡。灵芝多糖呢，灵芝多糖它又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微循环，腺苷类的东西让这个微循环的瓣膜开放，使我们微循环的灌注量增加，然后使我们的缺氧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你比如像灵芝锗元素，灵芝里的锗元素三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在我们身体里又放掉，腺苷还有就是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这些东西呢又可以使这个红细胞内的小分子的物质成倍的增长，然后使它的血氧能力也成倍的增长，来改善我们身体整个的缺血缺氧状况，使着我们身体呢能够维持协调平衡， 另外呢，灵芝酸 B 可以促进组织对糖的利用，灵芝酸的 A 和 B 能够抑制脂肪的分解，血糖使这两个作用最后的结果都是血糖下降，还能够延缓停留在肠管内的糖吸收的速度，提高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而使这个血糖维持在正常的成分里头，正常的水平中，这样呢来减少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同时也能够这个灵芝酸本身也能够很好的降不好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样来维护我们内皮细胞的正常。还有就是呢，这个灵芝的孢子粉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着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这些呢加到一起呢，就是使着我们身体的代谢得到平衡。不但是血压，特别是灵芝酸啊，它能够使外周血管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活性下降，而使血管周围在舒张状态，这样就使着这个血压呢不升高。而且人细胞试验证明了灵芝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所以这些加到一起呢，就是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啊，还是这个动脉硬化，还是你整个有代谢综合症的这十几种病，那么灵芝在用的过程中，因为它这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就可以使你的身体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和非常好的稳定。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局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